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嗱咁啊，翻到嚟咧就有两个谜要解嘅，一个咧就系讲啊利他主义啦嘅行为啦个谜啦吓，咁但不过未讲呢个之前咧，不如我哋邀请阿 Jeffy 咧就讲一讲头先佢嗰个海盗的问题，究竟系呢个咁样嘅难题系点解咧？啊，应该点样解决 咧？咁咧，我哋咧通常解问题咧， 系 咁我细个都谂过咧，即系我哋玩迷宫嗰阵时咧，咁通常解问题嘅方法就系你调转翻， 调转翻啦，冇错啦， 系啦，喺个出口度出， 有个名叫 backward induction 啊，吓倒转嘅归纳法， 冇错。咁其实我哋成日都用呢个方法解嘅，咁我哋咧就试下咁谂咯。 系 嗱，我哋而家谂下，我哋咧就假设真系咧呢班海盗，原来佢系真系自相残杀咧， 系 将上面嗰几个大嘅海盗就 抌咗落海啦。 冇錯啦，咁而家咧就得翻兩個海盜咯， 係係， 好啦，即係我同財哥啦， 咁好啊， 財哥你就係最細個，你諗我又會點諗？係 你啊，即係 number four， 我 啦， 我就唔係你係 number two， 我 number one， 咁你諗我會點諗咧？咁我而家咧就已經係決定咗，究竟我哋大家點分錢啊嘛，即係由我嚟話事點分錢啦， 由你嚟話事， 就算你。贊唔贊成呢？你諗下結果會點呢？ 冇㗎喎，因為你係要一半或以上。 冇錯，因為我自己已經係一半啦嘛。 係啊，你已經係一半啦嘛。 咁你即係換言之，你贊唔贊成呢？ 係啊，都唔關事㗎喎。 係啦，冇錯啦。 即係我作為阿一呢，我係冇控制權啦。 冇話事 啦。你阿二就講曬啦，因為你一講咗，你已經係超一日一半啦嘛。 係啦。 係，冇錯。 咁你嗰個會俾幾多錢你？ 咁啊，一個崩都唔俾啦。 梗係唔俾啦。 一個崩都唔俾啦。 冇錯。 係啦。 咁呢個原來咧就已經係咧頭先財哥講嗰啲預告呢邊啦，即係第一步咯。 第一步。 即係話呢個咧，無論如何咧，係一個必然嘅結果嚟嘅。 係。 即係我哋冇得挑戰呢個結果㗎啦。 係啦。 咁咧，我哋大家諗下咯。 又推翻落去咯，推翻啦， 即系推翻落去。如果假設第三個情景，咁又會點咯？咁我哋就冇第三個啦。咁我哋就諗下咧。如果我真係第三個， 車釐子喺度咁算啦。 咁我車釐子，咁我哋兩個又傾下咯。啊，車釐子最大噶咯。咁究竟車釐子會點樣做咧？ 係啦。 咁我哋會咁諗，就係話，哦，因為財哥頭先就諗過啦嘛，就如果無論如何得翻。就假設我係抌咗車釐子嘅話，咁得翻我同你嘅話，咁財哥你一定會知道我一定會唔俾你任何好處噶嘛。咁所以咧，咁我咁啊，財哥你會點諗車釐子咧？嗱，我哋諗起呢個問題，就係話我哋知道咧，車釐子冇咗嘅話咧，咁啊，我哋兩個一齊分錢嘅話咧，財哥你一定冇好處噶啦。 即係冇好處。 咁所以財哥你會有咩策略咧？ 係嘛？咁我應該係 你就點都要支持 支持車釐子咯，係咯，支持車釐子咯。 即係話咧，車釐子咧，無論抌咗一個咩計劃俾你都好咧，因為你迫於無奈地底下咧，咁你都要認同嘅。 因為車釐子抌咗落海咧，我就最差嘅， 到時乜都冇噶啦。 係，到時乜都冇。 冇錯啦，咁所以你就會諗，你又會諗，就算車釐子點俾咧，除非佢車釐子一毫子都唔俾你啦，即係車釐子一個金幣都唔俾嘅，咁你都抌埋落去算啦，大家都冇啦，咁你都唔會憐憫佢嘅，咁所以。我哋分析到原來呢車釐子呢亦都會咁諗，佢又知道你諗乜㗎喇喎，佢又知道財哥諗乜，因為佢已經諗通曬你諗通 曬。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所以車釐子就會話咁樣啦，咁我其實我有三個人，我只要多一個人贊成我就得啦，咁所以佢結果好簡單啦，就會諗住我只要俾財哥呢一啲啲好處，我譬如俾一個金幣佢啦，咁即係咁財哥都會迫於無奈呢，佢都一定會接受㗎，所以我一定冇好處。咁我咁 Jeffy 就唔理佢啦，咁冇需要俾佢㗎嘛，到時咪佢唔贊成咪算囉，咁我有兩票喎。 有兩票，冇錯。 咁我哋得到嘅結果就係呢個第二個情況嘅 Nashville Equilibrium 呢 Nashville Equilibrium 就係車釐子一定會俾攞99個金幣，之後佢就攞一個啦。 有趣有趣。 係啦，咁去到第四個嘅情況又會點呢？咁我哋即係都冇咁複雜啦，即係大家我諗大家如果觀眾呢你哋推理下 即係都係根據呢個思路㗎啦， 冇錯，都會 根據呢個思路， 佢就會諗住就話第四個呢佢就會忽略咗第三個喇喎，咁佢就會第一個佢又使唔使理呢？因為如果第四個嘅話，咁佢有四個人啦嘛，佢只要有兩個人一齊贊成嘅話呢，咁佢就已經可以成功㗎喇，即係換言之就話其實佢唔使賄賂好多人嘅，佢只要賄賂咗一個計埋佢自己嘅話呢，咁佢就會成功，咁就會呢個計劃就實行。 係啊係啊係啊， 賄賂一個。咁當呢個情況之下呢，咁我呢就會好贊成第四個啦，因為我就知道第三個呢，我知道我車釐子呢一定唔俾我好處㗎嘛，咁所以呢我就無論如何都會贊成第四個。 嗰啲海盜真係好聰明啊。 係啊，真係佢諗嚟諗去好清楚喎。咁第五個呢即係講到大佬啦。 係啦。 咁佢就會諗咗咧，就會就話、哦，因為我五個，咁我就知道賄賂到兩個人啦。 係啦， 咁我就成功咯。咁順理成章又係啦，佢就知道因為第三個又知道，哦，如果咧第第五嗰個咧抌咗嘅話，我下鋪都冇好處咯。咁所以佢無論如何都會支持啦。第一個亦都會咁諗，因為第一個都知道下鋪，咁我都會 ignore 我嘅。咁所以佢點都會支持呢兩個咧。原來佢哋無論如何咧，佢只要俾一個金幣咧， 就一三， 冇錯啦。 嚇！ 咁基本上咧呢個問題咧。就去到呢度就叫做解決咗咯， 即係話嗰個 number five 咧， 係啦， 就會俾一個金幣 number three， 冇錯， 就俾一個金幣 number one， 係啦， 就已經解決咗啦， 冇錯啦，即係佢自己攞98個金幣， 攞98個金幣， 冇錯。 當然呢個大前提就係個個都咁聰明，係 啦，冇錯啦，個個都咁聰明，同埋個個咁極端啦， 即係全部計曬嘅， 係啦。咁但係咧，我哋咧，記唔記得我哋之前咧，講過呢個生命遊戲啊嘛， 係 life game， John Conway。系Game of Life， 系啦，个生命游戏啦。 系啦， 咁亦都会好似呢、這个同呢个有啲似嘅，就系嗰阵时都有啲前设嘅条件啦。即系譬如话我呢个 block 咧，喺侧边究竟佢哋譬如话有两个人， 系 点样着咗熄咗嘅话，咁都有啲规则嘅。同我哋头先其实一样啫，即系我哋咁睇啦，就系嗰啲海盗咧，佢哋就会净系支持自即系最有利自己嘅。 系啊系啊， 其实呢个就无疑一人噶咯。咁我哋可以咧俾自己多啲想象力啦，谂下咧究竟之后会发生。咩情況咯？咁我哋同大家一齊諗啦。咁我哋頭先攞到個邏輯就係話，原來無論如何咧，佢哋咧就會用一個卡拉卡拉嘅策略嘅，即係話我係最大嗰個嘅，我下一個我就會唔俾錢佢嘅，即係我隔住咧就每個俾一蚊嘅，每一個俾金幣嘅。咁所以你發覺第六嗰個咧就變咗做四二啦。咁第七個咧就變咗做一三五啦。咁佢就一路俾錢落去啦。咁我哋繼續諗落去咯。咁其實好容易諗嘅啫，因為你一路諗下。咁佢就一路派，就派到咧第二百個咯。因為咧第二百 得一百個金幣啊嘛。 係啦，冇錯，一百個金幣，咁佢咪啱啱好咯。咁咪諗住 咁佢自己咪得一個。 係啊，得一個咯。 係啊。 但係 已經係最好嘅結果啦。 已經好好啦， 已經係最好嘅結果啦。 冇錯，因為二四係啦，咁一路派落去，咁佢都好結果，咁好過啊，咁起碼有錢啦。咁而嗰班1997嗰啲咧，佢哋就算唔同意都好咧，佢哋都冇辦法噶喎，因為咧下一班咧嗰、那個1986嗰啲咧，佢就知道如果我呢個200個計劃失敗咗咧，咁下鋪我就冇錢噶咯，咁所以佢哋都會贊成噶喎。咁之後我哋再諗啦，201又會點咧？201就會係一個佢就自己會冇曬錢啦，因為你得100個金幣， 係啦係啦， 咁就有201個，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一半嘅話，你點都要有101個人啦， 咁 所以佢就會俾翻單數嗰啲咯。全部135啊，去到就全部100個派曬俾佢哋咧，咁佢自己咧，就會點咧？佢自己都會唔要喎，因為我起碼有條命。 哦，啱啱 冇錯，我哋有條命點都好啲啊嘛。咁再繼續202又會點咧？因為202都係攞一半嘅，所以佢理論上其實都係攞翻24、6、7、80咁樣咧，咁啱好派曬咯。咁我哋再諗203啦，但係203有問題咯，因為203咧，因為佢知道203個你除一半嘅話，你都要101 都唔夠， 即係你夾夾埋埋唔夠嘅。咁原來203咧，我哋好似睇嚟咧，就已經係個遊戲完啦，因為已經唔夠錢牌咯。咁但係我哋又繼續諗落去咯。 係 嗱，好快啫，因為俾少少耐性大家。咁我諗204 好有趣呢個問題。 其實204會點諗咧？咁204原來咧佢會知道喎，因為原來203咧。佢知道自己佢條命仔都不保啦，佢知道自己如果係唔係咧？如果係佢決定嘅話咧，佢嗰鋪肯定冇人支持佢。如果班海盜係冷血噶嘛，佢哋咧就唔會憐憫你嘅，即係佢哋點都會抌我落海嘅。咁所以咧，佢會覺得204嘅計劃無論如我點都要支持啦，因為我保翻條命仔啊嘛。咁204咁啱啦，佢一半嘅話就係202個啦，102個啦。咁就計埋我204啦，計埋203就兩個啦，再計埋嗰100個金幣咧，佢俾翻頭先咧。202冇俾嗰啲咧，咁佢俾翻落去咧，咁佢就啱啱好嗰班人就會支持佢咯。因為佢知道如果我冇咗，203冇咗，咁202話事嘅話咧，咁嗰班202嗰班雙數單數嗰班人咧都會冇錢噶啦嘛，即係冇好處啦嘛。咁所以佢都會決定，哦，咁我都會支持你嘅。咁、那個問題差唔多完噶啦，咁啊繼續諗落去咯。205咧，因為佢又會唔夠票咯。206都唔夠咯。207咧，因為都係207都唔夠啦。因為你一半啊嘛。咁去到208咧，咁我發覺好得意嘅情況喎。因為208嘅情況咧，佢係會發覺，因為頭先咧205、206、207，佢哋知自己死緊嘅。 又好似頭先2003咁咯喎。 係。 佢諗住哦，我死緊啦，咁我就無論如何我都會支持208嘅，我一定支持最上嗰個嘅。 嗯。 因為佢知道係啦，呢個同2003有啲似啦個情況。 嗯嗯 咁、 嗯、 所以2005、2006、2007咧，一定會支持208噶咯喎。 嗯。 咁夾夾埋埋佢哋有4票咯。 嗯。 咁再夾埋嗰100金幣咧，咁啱啱好就104。咁、就係我係208裏面嘅104咯喎。 嗯。 咁即係佢哋都會支持嘅。 嗯， 咁我哋咧就唔會咁仔細再講噶啦， 嗯， 因為咧我哋睇到個規律咧，就係話原來每多一次咧，即係佢哋每多一個人要生存咧，佢哋會有一個規律，就係頭先202啦，2034咯，204啦，即係204下一個就208咯， 嗯， 咁下一個咧原來就係216咯， 嗯， 因為216之後就好似二嘅幾多次方咁啦，二嘅 power 咁啦，即係二嘅216即係232啦，264啦，咁佢一路咧，但係一路發覺原來係無限嘅喎，原來去到無限咧，佢哋都可以，就算可以得翻100金幣咧， 係 佢都可以夾埋生存嘅。 係 咁，其實咧呢、這個咧點解咧特登要講一講咧？ 嚇、啊、嚇、啊！ 其實原來這個呢個咧就係、是、一個民主嘅原理嚟嘅。 嗯， 原來咧就係頭先我哋諗翻起咧最開頭嗰陣時個遊戲咧就係、是、一個五個海盜嘅遊戲嚟㗎嘛。係咁，原來五個海盜裡面就係話，如果我人少嘅話咧。咁、 嗯、 我資源又多嘅話咧，咁、如果你係個獨裁者嚟講咧，咁你基本上咧就會話曬事嘅、 嗯， 即係會基本上咧就會全部好處都俾曬自己啊，咁之後咧剩翻落嚟嗰啲咧，咁嗰啲弱子咧者咧，咁佢就俾好少極之少嘅好處，咁但係原來好似頭先我哋個 Game of Life 咁咧，咁、一路去推落去嘅話咧，我哋發覺原來人越多嘅話咧。 嗯 咁原來嗰、那個叫做所謂獨裁者啦，即係話其實係我哋嘅諗嗰個即係我哋平時當我哋平時自己民選嘅一啲領袖都好啦、其實佢無論如何喺個情況之下咧，咁佢哋都會做一啲比較上咧係大家有好處嘅策略嘅，即係佢冇辦法，因為咧如果佢就知道如果對方即係嗰啲我嘅選民嚟講咧係咁激烈嘅，佢任何一啲唔好處都好，你就即刻遺棄我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咧都唔會話俾到任何好處佢啊。咁所以咧、原來我哋發覺情況就係話，當你越人多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喺呢個民主嘅情況係會越好處越有好處嘅。 嗯。 咁咧， 但係你意思其實即係咁講，即係話假設咧，我哋而家都係實行一個民主制度。 係。 但係一個民主制度咧，原來係同個人數，即係佢有幾叫 robust 咧，即係話佢嚇可以有幾鞏固咧。 是 同個人數係有一定關係的。 有關係，同埋咧， 人數少嘅時期啦，即係你個意思就係民主嗰個制度就脆弱嘅。 係，因為佢會同人數少嘅話，你獨裁咧，咁你好容易。 但係咧，人數多嘅時期咧，就反而可能嗰個民主制度咧， 就會更 就會鞏固啲、穩固啲，係嘛？ 而且嚟講咧，呢件事咧，亦都係你其他制度取代唔到過。因為你諗下，財哥，如果我假設我退到10,000,000個海盜啦，咁我用咩方法去？維繫我呢班10,000,000嘅海盜咧、其實冇辦法過。但係咧，如果有呢個咁嘅民主，即係我假設大家係理性啦、大家都係咁樣諗嘢啦。咁之後其實你發覺原來佢哋都可以維持到過，因為頭先我哋計過噶嘛，我哋咧200再加2嘅 n 次方啊嘛。咁、你到最尾無論如何，你就算嗰個數可能唔係話好準確都好啦。咁、你都會發覺，就算你係一個好大嘅族群嚟講咧，你民主嘅策略都可以生存到過。咁、但係咧。財哥，你呢部分有冇啲疑問啊？ 唔係，我個疑問其實頭先我都講咗，即係話你個大前提就係、是，即係我哋大家都同意係實行一個咁樣嘅民主制度啊嘛， 嚇， 即係過半數同意先至咩啊嘛。 其實就算唔同意咧，嗰個例子咧話就係個民主做，但係財哥你發覺其實佢好根源性，佢真係按照呢個海盜嘅性質喎。因為咧，佢就算係唔係話大家理性去投票，其實你無論如何，我一個海盜，我都要有人支持我噶嘛。即係我無論如何，我都要有一半嘅人支持我噶嘛。即係我哋就會用一個投票嘅形式去叫做，即係俾個名佢咧，就話佢係咁樣決定啫。但係你就算一班咧正常嘅海盜啦，咁你點都要一半嘅海盜咧，咁你先話事到噶嘛。咁所以 唔係咁，但係我個疑問當然就係話，但係即係你睇翻歷史上面，當然呢個就唔係符合現實啦，因為民主制度嘅歷史就好短嘅啫，係嘛？咁你即係過去成幾千年嘅文明嚇、一萬幾千年嘅文明。咁你又寫帝制嘅時代嘅時期，咁佢個統治階層比起嗰個人口，可能係好少數啫嘛，但係佢一樣可以係專制獨裁。 其實財哥講得啱， 帝制嘅時期 就是、因為咧，財哥講得好啱，因為我哋頭先有個假設啊嘛， 冇錯， 就話嗰班海盜咧，佢哋終極無情嘅，同埋終極理性嘅，即係話咧，如果嗰班人咧係無論如何咧。只要你個政策一唔滿意我咧、我就即刻極端咁反你嘅，即係話咧，好似我舉個例子，好似嗰啲希臘嗰啲人咧，佢哋咧 就會有，因為我唔係話叫大家學啦，佢哋會有咩事會燒車啊、抌汽油彈嘅，即係你一有咩事一唔滿意嘅話咧，佢就會極端咁樣反抗。咁呢一班人咁樣先至會造成頭先講嗰個民主嘅結果嘅，就係話頭先如果財哥諗嘅話咧，我係一個獨裁者，我係古代嘅話，佢哋嘗試用啲軍事嘅武力啊、方法嚟鎮壓你噶嘛，即係你啲人唔敢反抗噶嘛，咁你唔敢反抗，咪所以就造成頭先財哥你諗嗰樣嘢咯，就話會成功獨裁咯，即係會成功得到好處咯。 係， 你不但只冇清楚嘅立場，而係勾勒牽強，民主黨根本連討論都唔使討論，乜嘢叫冇篩選？因為咩叫真普選？因為佢哋知道，佢哋真正嘅底線就係、是。只要阿爺告訴他，你 有得 錢用街出真的差就是真保存。 逢星期一、四晚上10點，逍遙遙，逍遙遙。